后补仓哦。这个总兵阿姨呢，阿姨的名利，名利的名仓呢，佛所讲的讲过这个仓呢，总兵阿姨的名仓啊，唔知道自己个心你都系总兵，哎，你个心呢系唔系菩萨呢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中生，是名菩萨。你个心嗰边咧有个有我相、人相、中生相，必系菩萨。咁我见讲得好清楚啊。所以咧，尊敬咧就解义就明心，明心就可菩萨。尊敬而不解义咧，就不明心。不明心咩？不明心可凡夫哦。你话呢个凡夫？空中不解义，但全性心未明，都唔称为菩萨。心明就可菩萨。以今有言故。今嚟以前，而今日咧嚟到嚟见六祖，你都可能六祖有啲有言，如果冇言咧，你唔嚟，你唔会嚟见六祖。而今就有言故，故今嚟以前，不都有言人。既然今啊，你共六祖有言，六祖咧当然咧唔会论法啊。我今嚟以前，嚟以前法。单身不无义，连花同跑出嚟。你要相信佛，佛即系帮人，帮到言语道别，心行罪灭，佛即系唔会有。不无义，无义而义，连花经啊从跑出嚟。释迦牟尼佛讲《花经》讲咗百年，佛啊无义，无义而义，连花从跑法咧，法即系。你相信佛無言，無言呢？意義就是法華經，是法華經呢，係從無言意義，相信佛家無言，這個佛就講佛性啊，就算你發達到佛性呢，冇言啊，發達到佛性啊，佛性之後言語道斷，心行罪滅，佛性就無言，無言意義。花经从口中出嚟咯，啊！莲花经从口中出嚟，不过佛系无言，口有言，佛就无言。你会咗呢个佛无言咧，你就解定义啦。所以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出，佢两句几好咧。所以我哋仲敬啲后啊，但信佛无言，佛性又冇嘅，啊！莲花就从口出。莲花从口处，佛性之后一个字都冇，佛性系清净嘅，哪里有言呢？从来都冇言，哦，但系莲花都从口处，真足而带啲言用咧，真足融通咗三昧因啊，所以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佢从口处。文派悔謝業，呢個發達嘅文學界，馬上懺悔嚟賴謝啊！而今而後，當謙敬一切咯。我仲敬有叫慢，所以仲敬就不解敬義啊！所以我而家知道咯，我有過失咯，過失就係叫慢。好，我想呢個叫慢傳出去。從今以後啊，即係從今以後，當謙恭一切，謙虛恭敬一切，謙虛恭敬一切，除咗我自己就叫慢心，叫慢心一除，一切煩惱都除，一切煩惱都除，我相我除，我相除，開上時就仲勁啊，解定義啊！所以今以後，當謙恭就一切。下面嗰段文好長，我哋留翻嚟嘅，好啊，聽下。七歲出家，仲要翻嚟翻經，仲得三年步，佢未曾解完經，所以佢未曾開悟。今次佢嚟整爛呢個六祖。 你發現啲人都有網啊，矛盾透地啦，佢就網識佢，點解啊？佢傳我問，矛盾透地都何止不難，矛盾透地有網，有網我就隨即散。人能忘光，都不無比嘅，不達當是醒嘅。從此如六祖，係未有相信嘅，相信呢個佛啊，佛即係佛啊，一佛咧你言語道斷，心淡水斷，佛就冇。但你到中山無言又有言，到中山的蓮花，蓮花從爆出來，不發達呢，就當時，但我從今以後呢，人總是一點，我這個我慢就出了，好勁一刷，所以殘死呢個字，用功呢，翻个八出嚟，用功用唔到啦，翻个大残废法，残废翻个八出嚟啊，变乜嘢都比自己穷，真系成条钱嗌都比自己穷，嗰阵时冇都冇，佢好劲一齐啦，真系残废身成紧啲人穷。佢未曾從心入發出，我點解會發呢個殘氣出？用功殺人啲人有呢個境界，用來用去，用來用去啦，哦，都用唔到啦，用不極，自己啊呢個殘氣心咧就存在住一發出，殘氣心一發啊，人人都俾自己窮。嗰陣時咧，呢、這個共敬心、慚悲心一齊，佢有啲話：，上不正菩薩啊，頂禮，似個比丘啊，大家人都頂禮，他啲事情都頂曬嘅。但係呢個我慢除咗慚悲心發起，樣樣都比自己窮，哦，所以咧。八達文大，不二分二孝就當心共一齊。我共敬一齊，唔好話邊個攞啲我共敬，邊個勁嗰啲共敬。哦，邊個錯學啲人我都共敬。嗱，呢個共敬一齊，大師成做八達嘅，一大師事情咧，佢嚟拜六祖嘛。當然六祖就嚟我師，自己就稱大師。大師啊，仲呢個妙法化境，佢未擺定義，定係咩嘢？定係佛得到道之後先出嚟。任何人得到都可以講呢個定義。定咧係修行之路定義，唔得到啲人咧，佢就。佢就講嘅，佢誤咗你個道咩？將自己所得個道一講出嚟，咪勁咯？咩勁啊？出世界人都有三義勁，佢做三義有經驗嘅嘛，咁咪講出你個三義勁啦。喺方面啲股票勁，佢有經驗嘅嘛，佢絕對咧唔會蝕嘅，因為呢個就勁。悟道的人呢，他們將悟道的境界的方式，這個不是境，境者是路境人，修行是路境，境有些是太境，一定太智佛都不妙理，一定太中山跟基本，所以不是太境，是不是中境也有太境意義，你都悟道的。從意而識境，因境而會意嘛。呢、這個三達啊，個個仲不開境啊，未曾解境仲意，未解境仲意，仲境仲叫盲 中心嘛，可以做嘛。啊，但中心中心嘛，你不太起意，小不免咧心上有事。做唔得方便问，啊，佢有心上有意义呢个问。民眾的意義帶來自這個民主，例如變化不化的是不是得你們曬飯上上市，可會啊，我們都研究了幾年啊，但古人啊曬飯上上市，曬飯上就無上市，為何定為上市，所以這個三條法師說科敬之不留，佢講啲嗰句話。科何咪留咧？佢唔留。啊，前方眼惡而不動，打呢個唐玄宗。啊，佢話唔會做嘅。我知道呢個法啊，你喺西方上上字，你動咗嗰字，你的確係有意。解这个意的人会再不容易解的，所以中间千篇的然后会多个意，因为这个意呢这个字未有法，但未会以前呢有我啊有功，你中间呢就偏落法布偏到你中啊，他就翻本起法，你就法布啦，你中二来的经啊，二来灭道啦，天龙八部听原来食法向唔到啊！我你能够仲正啊，食向多原来食法，不论佢几多谢你，你咪发福。所以我会有另一个和尚，一个就同啲群警咧就话唔敬。呢、这个龙王咧就派人嚟请，请仲敬法师去仲敬，你请边一位？从呢个仲话唔敬方面。马上就马上就去了，这样这个龙王的神力去了，去了龙王不是单单听一个清法罗汉，但是他一个重敬法师，我就上手坐这个手席，这个龙王的神力重敬当然按照上手嘛，五法罗汉嘛咁樣嘅啫，但佢唔係清白羅漢仲勁。哦，按照上級識人大之後咧，哦，呢個龍王去清呢個法眾法眾人之後，多多嚟擔謝，擔謝咩嘢？啊，擔謝好喎。我發現你仲勁仲得好，但呢個口味清淨。不然得啲人整整嘅，我叫人嚟咁嘅意咧，有靚嘅大佬，我發先擘大個口，個靚嘅大佬佢一跳跌入去個嗰個口入邊，哦，佢眼個人咧都尖嘅，好易跌菜用半法嘅人，哦，一翻嚟個矛盾啊，啲矛盾講啊，咁樣紅燈紅燈，我哋街嚟我呢個世界。哦，一下子從空中彈翻嚟，嗰兩個殺佬哥啊，將佢身體完全喺龍堂嘅暴殺佢，由呢個曬蛋呢個凡夫嗰個角度啊，就跑到清淨嘅角度，你睇下，仲勁唔介意都有咁大嘅，只要你仲得分明，仲得清楚，一睇天龍八部啊，都勁。所以仲敬啲山，佢都请呢个山啊，最后嗰句啊，文来集菩萨摩诃萨，从文而来集嘅，所以仲敬大义咧，呼吁得智嚟，未大义亦得好，身未大敬义，心上有义，和尚知你广大啊，大老祖。你的智慧啊，全不尽人；你的智慧啊，智不不相差，所以仲狂发。原来是敬中而理，敬中呢个义大一义，理不相比。我发达未曾理，我好想做事啊，人事。是发达，发 方，以上方法我所说的，我就讲个方式来了。发达，那个人怎么发达呢？发起算大的，发个从雷以上，发个雷雷，发一大的，就发一算大。以上发达，以上从生以上呢，那个上厉害的你的关系，所以你就不大了。哎，心不离性好啦，我哋个个嗰个心咧离开自己个佛性，哎，写古号教五十二年流落下国，所以我哋个心未成佛咧，法是心达，佛以心不达，见波无疑，见阿波疑噶嘛，哪里有疑咧？见波句句都放我哋凡夫之言，这对你三顺啊，对那个疑三六顺啊，见波无疑，以三之言，你个心咧自己去疑，唔系见咧有疑，系你个心有疑，见波无疑，以三之言，以念之见以何为宗啊？你这个经以咩嚟？都冇经以何为宗？一切经都有宗嘅，譬如阿弥陀佛以往生净土为宗嘅，波野经咧当上菩萨为宗嘅，波野一定唔讲上，布施无相，道中三无相，成佛又无相，释法又无相，啊菩萨，我呢个我执同埋法执。这波野经咧就当上菩萨为宗，华严经咧一成因果为宗啊！诶，华严经咧十二十行十二向十地，分为受因啦。诶，后来二来出现大梵品呢个咪果咯，即一成因果为宗啊！啊，天堂之五十三梵为因啦。哦，后来咧参个九境咧。一无所得，就得呢个无所得，呢个咪果啦嘛。所以华严经一定因果为宗嘛，部分经咧都有嗰个宗。不念佛咧，啊，以念之境都以何为宗咧？答曰：学人更胜眼钝，学人啊，我哋整个学，现成佢学识。我哋未成佛以前咧，都有學。三覺菩薩都上一品無名在，再下再到成佛啊！嗰一品無名咧，佢就成佛。所以呢個還有學，無名未盡咧，你唔學，功德未完啊，先唔學咧。仲要你學到功德完啦，你到中三嗰個中三善根你成熟嘅，你都還有活到。所以呢個學人咧，係我哋修行人士孤立學地。第二，學人更勝眼鈍，更即係更記，正即係品性。我哋人嗰個品性係眼鈍。從來但以問眾念，我出得法之後，似乎教我仲花化者，我仲咧，嗰時我七歲出家。年紀輕啊，依家奉行自古教嘅種種，但以民族念，起自眾取，哪裡知道個眾字所取啊？法華經以何為眾？取以何取？唔明啊！知不識文字，以是取經眾字一字。六祖話：我明讀個字，所以我一個字都唔識。一字不識啊！以是取經啊，你取嗰部經啊，仲一點俾我咧？唔當嚟解釋。八達的錯性念經，八達唔需要取經。佢念咗三千部啊，將八達經念熟咗。念三千部念十年咧，十年八達經可以背得過。古來亦有人背過呢個八達經。三方經人都蓋過唔出奇，八卦經嘅人蓋得過，係咪？八達咧的道性念經，佢有傳 犯啊，大约的罪犯，大约的非议犯，是指啊，好啦，如果中了，此经言来，一人言出晒如多，依部经啊，系不出晒有的人，不是无故出晒的，哎，好似我哋出晒呢个人，系咩人出噶？多数都系连犯罪出噶。其中有一些人呢，为正法斗而出家，为扶持这个正法而出家， 亦有， 哎，出家也有人言，不是为饮面、为食出家，如果未食出家，不需要出家，哎，在家人都识的嘛，所以了生死而出家呢，好好平常。甚至现在诸佛如来出现大家呢，是有个人言。原来此经啊，以一个印言，知佛如来出现大家。知佛如来唔系在呢个世间，知佛如来系个老家咧嘅常识方正土，仲有嘅三佛四藏。呢群经文按字字指三佛四藏，如来不久亦入其中，如来不久亦入呢个三佛四藏啊。三佛就三佛不可也，不解亦得。三不必当就常识刚正道，所以原来咧就呢个常识刚正道啊，出现晒翻当我哋呢个凡圣菩提道。嗱，原来出世咧系有个因缘嘅，纵使堕中譬如亦无异于此。譬如翻又讲譬如啦，因为长者系有三十个解嘛。在呢個火塔之內咧，有時候同師奶會射滿嗰個花粉啊，又有嗰面皮射射俾會害佢嗰個胃命啊。還有呢個無常嗰個火會燒咗佢啊，燒咗佢善根啊。所以呢個長者咧進入火塔，方唔夠債啊。當我伸手都有力，可以用呢個技案。將呢個解放在上面推佢出嚟，可以用呢個二甲爆紅，將啲解爆起嚟孭佢出嚟。但後嚟嗰面呢個長者話：今日我唔孭得咁多啊！呢個長者未必呢個解未必相信。雖然間爆解咧，東西遲早就師傅以前都唔聽呢個老豆噶嘛。不過哦，後嚟呢個老豆啊，諗下，我個仔啊，佢以前換呢晚呢個羊車、鹿車、牛車，哦，就用方便啊，偷唔到啲貨物。出咗貨物之後咧，咁樣咯，邊個咩車嘅？邊個大白牛車？由於西方直至到長，哦，原來嗰個出曬個改埋個軍咗啦。到中山成佛，系如来出晒呢个大事人缘，纵使堕中譬如都亦无异于此，唔会超过呢个人缘嘅。何番人缘呢？何者人缘？经文知佛世尊离咗大事人缘故出五大佛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讲啊，我会佛现在佛未来及十方佛。所以呢個世尊而來咧，都係為一大事嗰個因故出現而世間，出現呢個世間。咁大事者，佛自知見嘢啊！咩大事啊？大到邊樣大？三無事超過呢件事，所以就係大事。任何嘅事情都唔超過呢件事情。世界的人咧，個個唔留意呢個大事，包括呢個世界咧，求其就揾錢，有得食有得住啊，到算數啦。唔知道除咗揾錢，有食有意外咧，我哋有件事嘛。所以平常講就生死大事，今日生死啊，出咗生死咧，都唔算大啊。阿羅漢都識得生死啊，都唔算大，所以唯有一件事咧，就開佛智見啊，成反正覺，到中間成佛呢個大事。 所以咧，大智者佛智之辨也。三无一件事成大嘅呢件事，大智咩？佛嗰个智见，呢个佛智实见，你想成佛就可以佛嘅智见。可是我哋做人咧，一出世嚟佢咪开眼啦。你唔开眼，你望唔到呢个世界，人嗰个世界睇唔到。出书嚟之后，只眼咧，佢只眼咧好正嘅，好甜嘅，眼骨碌碌咁样望喺呢个世界啦。做人要开人嗰个智见啊，做佛要开佛嗰个智见啊，佛有佛嘅境界啊，佛嘅境界咧唔开佛智见，你见唔到佛嘅境界。佛嘅境界边都无见，讲得最详细，华严经讲得最详细啦。哦，将佛嘅境界啊，无分道出。所以咁啊，华严经啊，佛嘅境界咧，边能够见佛嘅境界？见佛境界唔难咧。只要你開咗呢個佛智，你就見佛嘅境界；開咗呢個佛智，你就智佛嘅境界啦。所以呢個花化境呢個開佛智見啊，化圓境咧啦，圓佛嘅境界。我兩部境咧一樣都見眾之王，不過化圓境咧就華藏大界先，花化境咧就娑婆大界先。娑婆大界有好多境，以花化境嚟見眾之王。华藏大界你一步劲，唔忙都系忙，一步劲嘛。嗰阵时佢咪疫症嚟讲，所以一大事啫，佛智智见也。咁啊，佛咧智见啦，分享到就边个地方咧？大人埋咗啊！若果大人能够开啊，就唔需要佛出世。但系你自己唔识去开。唔識去開嗰邊咧，包嚟包去又開唔通，哀怒中中孤行唔識開，天龍八部響遍覆又唔識開，人間咧喺呢個五欲之內亦唔識開，地獄眾生受苦尷尬唔識開，至於話話又還債，因為即係離唔達咯，唔講開佛自見，即係還債咧，所以而來咧就出嚟。教眾生啲人害，教你害，唔可以代你害。教你害，世人啲人賣咧咁樣，邊個賣就邊個害，只能講啲賣嘅意見。世人愛賣著相，愛賣著空，係兩種賣，愛就賣著相，賣一塊相，相啊！是六塵別景的，是有一個相的。大藝人呢就管這隻大眼的相，大眼的相啊，名馬富貴呢，個個都吃，誰能稱名馬富貴？不愛賣著這個名馬富貴的相。大藝人呢又請這個太財子六，誰不請啊？哦，咪埋著呢個太財子六嗰個相咯，係嘛？太外人咧，又想嗰邊咧，過去就過去，個個咧都希望咧中狀元咧，啊，放眼含花啦嘛，三合達，個個都歡喜嘅，所以邊個唔歡喜咧？十年創下都無人識，一輩。文明的天下全，十年讀書摸個識，啊嚟中狀元啊，哦，全部天下都知道。所以咧，大人咧個個都埋著外面嗰個相，之外都還有五欲嘅相，財色名食睡，係有個相財，嗰個相邊個唔歡喜啊？嗰啲黃金啊，黃色嘅。嗰啲顏色白色嘅，所以肉相就彩色嘅，翡翠肉，個個都賣著呢個相嘅，性啊，賣著呢個性嘅，好好嘅印證啊，色性香味觸啊，呢個就五肉啊，還有咧財色名色睡，財色邊個？賣著呢個色啊，色就美色嘛，男女美好嘅色嘅，個個都想。 中山老母，我把这个马呢讲讲的这个姓，后面讲这个姓啊，姓财姓名，大人边个唔卖着呢个名啊？就靠大恩啊，读书咧靠大恩，啊，但唔系嗰读书啊，做石字又有大恩，咁你样样都靠大恩啊呢个名啊。啊！大一咧，過去就幫助國王。大一，而家就幫助領袖，領袖用呢、這個叫啊大一。嗱，財色名色，我覺得佢哋好色水好水嘅。身外人咧，大人愛賣著嗰個相，誒賣著姜，富貴啊，太財子六家。才識名識誰啊！我識佢相啊！啊，將自己嘅佛子佛見啊嘛！誒，喊呢個色，佛子佛見唔見咗；喊呢個名，佛子佛見又唔見埋；啊，喊呢個財，佛子佛見又唔見埋。慢慢攞咧都揾錢，哦，咁啊，人嘅地財嚟嘛，唔係人賣財啊！財賣人，人就俾呢個財嚟賣，人就俾呢個色嚟賣，人就俾呢個色量嚟賣。誒，為咗呢個色，千辛萬苦都去食。誒，人俾呢個色賣，所以曬人愛賣著嗰個相，不知不見就變咗。萬一內賣咧，內賣著空咯，呢個空係咩嘢？現在又冇得講，這個空就是心呢，怎麼個心就當空？你揩著自己的心，不論你什麼心，貪心望客無影無蹤，貪心望客都不知道多大，所以可能從我們香港喊到美國，從人間就喊到天上來呢。你哋未曾睇過佛經，有個頂讚王，頂讚王嘅尊崇聖王，啊尊崇聖王嘅人間都尊崇聖王嘅好，哦佢咧就跑到天上見大色天王，啊佢覺得大色天王嘅嗰個香袖比勝過自己，佢就想謀大色天王嗰邊，嗰下佢就到。你就人間做個王母啦，你還想跑到天上讚大的天王，大的天王也是尊榮聖王啊，所以頂讚王咁樣咧就墮落。因此，所以呢個喊字啊，我哋個喊心啊，容易虛空咁大嘅。啊，呢個喊無形相，喊無形相，萬一而虛空啲喊心。啊！親即無形相喎，或者如虛空嗰個親心喎，親心幾大？哦，親心咧無相，哦又如虛空咁大，所以埋又如虛空啲親心，疑似呢個疑似心咧亦不大，佢了不得，好似虛空咁大嘅。啊！埋又如虛空嗰個次心，天曲特技共降我慢。人我是非，通通就心的喊，是空的，真內埋着空的。所以外就埋着相，內就埋着空，或者而虛空嗰個喊嗔痴，而虛空嗰個無明，而虛空嗰個煩惱，而虛空嗰個千曲疾忌，而虛空嗰個共降我慢，慢咗。埋著呢個空，亦都有咯，有就掟個猛出嚟嘅，就係空，搣嚟搣去都搣唔透。譬如我哋都知道呢個喊心唔好，親隨呢個喊心，空嘅冇辦法除，都係空啊嘛。哦，我哋知道呢個親心唔好啦，我哋想消滅自己嘅親心咯。哦，望下嗰個親心咯，又如虛空一樣嘅。啊，都无下手除，系咪啊？咁样所以咧，我哋嗰个心啊，唔论你喊心、嗔心、痴心、千曲疾忌，共降我慢啊，通通都由虚空 佢變繁多就難斷嘅咁樣嘅。佢唔係有嘅咩？有件物可以抹咗佢啊，啊除咗佢啊，佢又要用一樣嘢，佢就無聲噶啦。所以咧就內埋只空啊，外就埋只相，內埋只空，嗰個心理層空。誒、講清楚啦，貪嗔痴嗰個心理層空，啊，才知明色水嗰個心理層空，啊，愛嘅相，才知明色水愛相嘅層空，愛嘅心，才知明色水而虛空嗰個心又未層空。哦，內愛埋著相，內埋著空，內外都埋啊！呢啲翻嚟六祖嘅德行。平常講咧就講愛，愛咧，你就唔好著呢個富貴榮華太財子六波，啊嗰、那個相咧，內咧就隨貪嗔痴咧，做乜啲貪嗔痴係空嘅咧？而虛空嗰個貪嗔痴，所以然後先將你埋葬啊！我哋人問，哦我冇親啊！啊，太係冇啊，太冇啊，空嘅，一言到時啲嘢一逼，佢就出。信呢個你而去控嗰個暗分子，再難除嘅。但人咧就被被佢控嗰個暗分子就埋咗，埋咗咯，內埋著空，一難以相離相，以空離空，即內外不埋，即人難。人能就做得到，醫生、理生，外面就有聲，一黃錦都有聲，我唔愛咧，理都理，得啦，醫生、理生咧，啊嘛，呢個財嗰個聲，色嗰個聲，微色嘅聲，我可以理啫，色的字痛咪理啫，啊，用呢個演理嘅辦法。啊！離即係當面不見亦可以離，即係離開呢個地方亦可以離。啊！衣相嘅靈相啊，啊！呢、這個財相、色相、名相，我唔求你。呢、這個名相啊，控咗啦，我唔貪食，求其咧教就得啦。自足常樂，我邊有喊？我又唔貪睡，求其精神清足就得啦。財色名食睡，地獄五條緊呢個相咧，我就可以離嘅。若果天獄嘅相離嘅，一太俗，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啊，咁樣一良言萬顷，名華富貴嗰個相都可以離。我一難以相就離相，依空都離空哦。空就幫我哋嘅心咧，我哋嘅心啊，貪嗔痴又遙去空嗰個貪嗔痴，我哋空咗佢，依空就離空，貪嗔痴又冇形相，好似去空咁大，我哋俾個空咗佢，我能夠遙去空嗰個貪嗔痴，我都能夠空咗佢，咁咪依空咪離空咯，嗰陣時咧，嗰個心就空，愛就相空，內就心空，即是內外不埋，內嗰個心就空，不被貪嗔痴嘅心嚟埋，外咧嗰個相空，不被太財痴六嗰個相嚟埋，內外就不埋，內外不埋咧，心境就兩忘。十二景兩堂咧，嗰陣時就日唔似法，日唔似法，一念嗰個心開，埋一念心埋，開埋一念心開咧，佢一念心咩開咗啦，不知不見就露出嚟啦，是為開不自見啦，就問分學嘅一念心開，你嗰個心開，我哋一念心就開。呢念心開就開，唔開啊！大念心又嚟啦，大念心又開，一個大念心唔開啊，大三念又嚟啊！再後一念咩唔開啊，就死啦！一念絕咪死啦！所以我哋念念咩都有念佛，念 年龄的拧巴，年龄的拧张，年龄的拧呆，年龄的拧西，年龄的拧屁，这干部是超的导演那个人录拧巴，年龄的拧巴，拧得够伤害的，年龄的拧巴，拧得自己的伤害的，啊。所以一念心愛是為愛不自見，這個心一愛了不得知現出來、啊、知不的境界不得知、啊、現出來、啊、見知不得實相、啊、是為愛不自見，不由方也不得凡意。我們中國的話呢，六祖就說中國話學分離四妄，覺分離四妄，外覺自見，是覺自見，誤覺自見，入覺自見。第一個害，一念心害，講明害就講一念，一念嗰度生咩害，就生唔生害仲忙啲啦，啊嗰個問題就，一害啊，呢個覺自覺見咧就現出嚟，啊啊覺嗰個字。唔係埋嗰個字，係覺呢個字，唔係埋嗰個字，睇完佢隻眼去咗啦，哦，唔係盲眼，係害眼，嗱害覺自見，看呢個覺自覺見，第二是覺自見，覺自覺見係乜嘢咧？講清楚，指示俾你聽。各自各見之後啊，有十利，有四無所謂，有十八不共犯，有四無愛辯才啊，有嗰個慈悲喜捨，有六波羅蜜，有萬行，佛印佛果都佢嚟做啊，呢、這個就是啊，是即係指示各自各見之後有幾多共犯？好似他漢文字總咧，就指示入邊咧有幾多財宝啊？啊！呢啲係黃金，呢啲係琉璃，呢啲係赤鉛，呢啲係鎮鐵，呢個鵝鰻珠，一打開咗就指示，呢個指示啦。出大一就開，大二就指示俾你聽。啊，不覺知呢下係有無量無邊嗰個功德嘅，是咯。一個開，一個是。唔咩？哦，唔啊！原來無量無邊功德。但我本來有的識一個萬買了幾千萬萬年、啊、今天就不對識賣就不識一個賣了現在就不犯了，是本來有的，是我自己嫁中的物的，嫁中的寶藏的，以這個名字的、啊、這個就不哎，為了悟嗰個覺自見，悟咗就入啦，入一正入，正入呢個覺自覺見咧。哦，是相，而是性，而是體，而是力，而是觸，而是因，而是緣，而是果，而是報，而是本末究竟等，不只不過實相咧，只得正正所所，堅實個境界，華嚴境。即紅丹化妝圓滿，共入地獄聖海啊！呢、這個咪見佛境界啦，唔係見我哋呢個世界，我哋呢個世界亂七八糟，哎呀，苦不可言！我哋見佛嘅境界啊，所以呢個名見啊，有日見佛嘅境界就幾好。呢、這個世界啊，見到我哋唔厭見嘅，聽講啊，你唔怕報恥嗰啲？三人撞火啊！一日有撞車一日有，呢、這個人嘅境界嘅。所以咧，就入佛覺自見啊！呢、這個入即係正入咁大。一問開示都變難誤入啦、啊，開個門師係邊個？諸佛菩薩同我哋講啊，打開覺自見，指示覺自見，呢、這個名開示啊！咩就開始？我哋誤入啊！或者指示我哋誤反盲直誤入正入呢、這個正入誤到誒 ้านมาเป็นแม่ติดบาทำอยากแม่จริงอยาก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จีบจีบอีน่าอีน่าจิ๊กพอกีกีฝนลอยจีเซนจีตั้งชื่ออีน่าพอกีกีงานงานปฏิกันงานปฏิกันพอกีกีงานมันก็ฝนลอยก็เลยกันจริงเนี่ยฝนลอยกันจริงชื่ออีกับพอกีกีถ้าเราฝนลอยกันจริงเป็นหนังชื่ออีแน่ลำบากไอ้จ้อปฏิบัติพอกีกีงานมันก็ฝนลอยกันจริงตั้งชื่ออีท่านมาชอท้ายกินยี่วะหนุ่มจุ๊ยหายแค่ไหนก็พักกันบริษัทบริษัทมาชอกายอ่ะชิบอยชอกายกินจุ๊ยกินฮาตูคอยชิมกันกินกินไม่ออกก็มาคอยชิมกันโบ่ทำคอยชิบจีบกินจีชิบก็จีกินอาโง่คอยบุกไปป้าพาจริงก้องหอยปัจจีกินเนาะไม่ก้องหอยหมูหรือจีกินตั้งยังมีตัวทองใจละก้องหอยปัจจีกิน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หอยหมูหรือจีกินหมูหอยต้องบุกไปหมูหอยหมูปัจจีกินต้องชิ้นใหญ่เจ้นายกินทองปัจจีกินยาที่ต้องชิ้นใหญ่ก็มันเป็นแบ่งไงก้องอยู่ในเนื้อไทยจุ่มทองหอยปัจจีกินมาไม่ยุบเป็นจีปัดคอยปัดจีกินอ่ะแค่ก็ต้องจีไก่อ่ะป้าแมวป้าหมอเนี่ยหมอฟันเนาะป้าแมวเลยเอาทองจริงไอ้บีปัดจริงมาทำแมวทองเลยทำแมวเอาทองจริงปัดมาทำแมวจีเลยทำแมวมาเลยเดี๋ยวบีปัดลายจีทองจริงบีปัดจ้าตีตีจีปัดจีคุยจีกินหอยงาหอยที่ต้องหอยปัดจีกินไม่ได้ยิงเสียงก็ปัดละเสียงก็ปัดตองเห็นได้คุยจุกปัดจีปัดกินแน่ปัดจีปัดกินคุยจุกหูหิ้งหูจีเนาะก็หอยลงกลางหอยเนี่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ต้องหอยปัดจีกินหอยลงกลางหอยเนี่ยจีกลางตองซึนปัดจีกินเจจีจีกลาง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หอยอยู่ในเนื้อไทยตรงกลางหอยปัดจีกินแน่ปัดจีกินอะไรต่อยิ้มจีเนี่ยจีกลางตองซึนเดียวเสียงสุดปัจจิกินเจหรือที่อีกีซัมสีนี่ละซัมนะยาวปัจจิกินถ้าตอนนี้เดิมคอยปัจจิกิน